别无端，乘凉地寻访出事不踏声，只因为王夫人怒追春囊袋，才惹出来宝玉探亲闻，痴心的相公啊，他们二人的双感情。 嘿，嗯，对， 您看这动作，这个一伸手，真的就回来了， 回来了。 哎，这是他的那个手势，伸出去马上就回来， 这是他动作的特点。 哎，他是恐怕垫着， 没听说。指得快 是吧？ 哎，你这白派唱出来，您听这个腔够多么缠绵的。 哎 啊， 这是他们这两派， 是 到了这个少白派，就是这个白凤鸣。 哎，白凤鸣同志， 刘宝全的徒弟， 唱的也不错， 京韵大鼓好。 哎，独出心裁。哦，唱什么段呢？ 他唱五段子也好。 哦，三国段， 那是真认真的做戏。 哦， 啊，你看那个精神非常好， 刀枪剑身段都好。 哎， 嗯， 他唱叟最好听。 哦，唱叟， 你比如说吧，关黄对刀 这个 啊， 嗯， 战长沙 马失前蹄， 唱的时候是这个样 啊。怎么唱？ 关夫子与黄忠在疆场对刀，两员将未分胜负，各成英豪。黄忠生病我且不表，夫子也回营寨岂难笑。 对， 下征居坐在了中军帐，他是一阵阵的发急躁。周仓与关平帐外观瞧，见副帅汗头扎进冲鬓角，气吹长髯乱摆腰，威凛凛虎面寒嗔带着怒恼，胸赳赳丹凤眼瞪，紧皱着眉梢。 这就来一下了。 雅娟， 哎， 相声听完了，这回该我说了吧？ 哎，等会儿啊，我还没说完呢。 我可让你一回了。 不是，那您也得让我把话说完了。 哎呀，这么着吧，既然今天他这么的积极主动，咱们再让他说。 嘿， 你看又让我先说了吧。谢谢谢谢啊。我觉得吧，古曲对于相声的影响呢是深远的，它不仅为相声提供了更广泛的技能，而且丰富了相声的素材，使我们的相声在学唱方面有了更多选择。下面听什么，让您给您一机会。 下面我们再来听一段相声，学大鼓，表演者郭荣启、马志存。 行，我们这小方成了报幕员。 观众这样的鼓励啊，再说一点。 哎， 好久没有说了 啊， 不像这青年呐、啊、这么大的力气。 哎， 这次这个组织录音呐、啊，好多外地的这个啊新秀的相声演员， 年轻的 啊，刚才那叫孝林呢、啊。 哎，孝林李国盛 啊，唱的那歌多好。 哎，声音好， 连蹦带跳的。 就是， 你要叫我跳 啊 也行， 您 跳完了我到了火葬场了， 跳完也就趴下了。 说还接不上气儿， 哎，年龄够大的 啊！我有点这个慢性气管炎， 嗯，还得赶紧治。 哪位有这个特效药？您给我找找，我给您多说几段。 对对对 啊！您得把我这个气管炎给治好了 啊、您不是气管炎呐， 嗯， 是气管炎。 你看又来了， 不是来了啊？ 什么叫气管炎呢？ 我据我了解，可有点那意思。 胡说八道， 不是。 就凭我郭荣启怕老婆， 有那事没有？外边反有那么传说的， 男子汉大丈夫怕老婆，什么话这是？ 哦， 反正家里什么活全干。 对，哈哈哈哈哈！全把实话说出来了， 瞎话啊，瞎话，没那事儿。

一个有道德的人。 哎，行了行了，再捧雅娟就成白求恩了。 对，我也觉得这套词儿特熟。 这回该我说了啊。 哎，您说您说。 我觉着同样作为曲艺艺术，不仅是古曲，像什么石不闲、莲花落、鼠来宝、山东快书等说唱形式，同样对相声产生了影响。 嗯， 过去的相声演员都会表演发字形儿这些莲花落的唱段。 哎， 作为相声的四门功课，说学逗唱中的唱，除了太平歌词之外，有人也把鼠来宝包括在内，作为相声演员的基本功课。 是吗？ 在我们的相声当中，以鼠来宝为手段的相声就有好几段。你比如说同仁堂、棺材铺，就连现在的新相声也喜欢把快板作为表演手段。 真的？ 下面咱们就来听一段啊，鼠来宝和山东快书融合到相声表演当中的一个作品，您说哪家好？表演者贾继光、魏兰柱。 好，行，方老师过瘾了，咱们接着听段子。 相声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 对了，主要以说为主。 哎，您这话可不准确。 怎么呢？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呢，不单要光会说 哦， 而且要掌握十种以上的技巧和艺术。 哦，都掌握哪些技巧和艺术？ 首先得会说单口相声。 哦， 对口相声、群口相声、白沙撒字、太平歌词、口技双簧、开场诗、数来宝等等等等。 嚯，这都是我们相声演员应该掌握的基本功。 对呀、 哎呀，学这么多种可不容易啊。 就是嘛，经过我的调查研究啊，我发现呢、像我们这个年龄的演员，会这么多种的，除了我以外恐怕不再好找了。 嗯，这倒是 啊。 经过我的调查研究，我发现呢， 怎么样？ 说大话不害臊的，除了您之外，也再不好找了。 我说你这怎么说话呢？我这可不是说大话，观众。 那您这是、 我这是实事求是啊。 哦，您会的多。 当然会的可不少啊。 数来宝，你行吗？ 什么叫行妈呀？不是跟您吹呀、开始一学我学的就是数来宝、这可不是说大话、我是走到哪儿唱到哪儿，咱们身上随时带着板儿。 你看，嘿，带 着呢， 真 带 着呢。 哎，你别打一遍，你听听。 啊，行。哎，我说说数来宝可不容易、 那有什么呀？ 有什么、讲究现编现演、看见什么就说什么。 我没问题呀、 没问题 啊。 还讲究三快。 哪三块？ 眼快、心快、嘴快。 我具备这仨条件，你让亲爱的观众看一看。 怎么呢？ 看看我这外表，双眼皮薄嘴唇，一看就是个聪明人。 那我得考考你。 您随便考。 我随便考。 哎， 我指什么你唱什么。 那没问题呀、 没问题 啊。 您先唱这个，先唱这麦克风。 唱唱麦克风。 唱这麦克风。 好，打竹板，您来听，我先唱唱麦克风。 唱。 这个麦克风真不错，舞台上放着好几个。 对了， 我冲着麦克把话说。 说什么呀？ 说一说魏兰柱的孩子多。孩子、 你说我们家孩子干什么？ 不是，你让我唱麦克风就得唱你们家孩子多。 这麦克风跟我们家孩子有什么关系？您别唱这麦克风了。 那怎么着？ 您唱这个，唱我这手表。 唱什么？ 我这手表。 唱表。 哎，唱手表。 唱表也离不开孩子多。 你说。 哎，我的打竹板真叫好，魏兰柱同志戴手表。您这个手表真不错。 怎么呢？ 它一个钟头走四刻， 多新鲜呢。 手表的牌子宝石花。 嗯， 魏兰柱孩子一年生了仨。 你怎么又绕我们家孩子身上？ 不是， 您换个话题，说个好的，不错的。 说个好的， 哎， 不错的。 对了， 哎，打竹板，我的真不错。 嗯， 魏兰柱孩子一大摞。 去，我们家孩子招你惹你了？ 不是，怎么了？ 张口闭口不理我们家孩子。 您不知道啊，这跟我的工作性质有关系。 你干什么工作的？ 我是一个计划生育宣传员呢。 嗨。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你管这闲事干什么呢？ 你这什么话？你这是，我告诉你，计划生育这工作人人都得搞、 哦、 特别是现在快过春节了、探亲的比较多、更得宣传计划生育。 对了， 得做到家喻户晓。 那好， 我跟你一块宣传。 你跟我一块宣传 啊？ 唱数来宝 啊？ 你没板啊？你 谁说没板啊？ 你有什么板？ 咱有这个 什么玩意儿？这是 玩意儿 啊！您一拿出这家伙来，我告诉你，就能知道您家孩子多，生活困难。 我怎么了？ 不是你让观众同志们看啊，买不起竹板，把他们家那箱子荷叶拆下来了。 这是箱子荷叶呀？ 那这是什么呀？ 这叫鸳鸯板。你听听，正经黄铜的，比你那值钱多了啊！ 哎呦，是这话？ 那当然了。 咱们俩合作， 合作。 那我唱快板， 我唱山东快书， 唱山东。你那切口多难听啊！你那 怎么难听啊？热闹 别扭啊？ 怎么别扭啊？热闹 热闹， 那当然。 快板快书一块演， 咱一块说。 现在开始， 开始吧。 好，打竹板，我的真叫好。咱们俩这唱段数来宝， 这个数来宝内容多，你说咱俩谁瞎说？ 行啊。哎，打起竹板心欢喜，咱们接着还唱你。 哎，别吵我了。你唱我干嘛？唱着唱着又唱俺家孩子身上了。别唱我了。 那唱什么？ 你我出题，你回答。 哦， 我叫你唱什么你就唱什么。 哦，唱什么也得绕到你们家孩子多去。啊， 这么着 唱。 那么着，这么着。哎，你跟那个同志穿个新大衣。 哪同志？ 第二排那同志。 啊，就那个。 哎，唱新大衣，你唱那大衣。 唱大衣。 唱大衣。 唱大衣是吧？ 唱大衣。 好，打竹板我的真不错。那位的同志前边坐。 对了， 那位的同志前边坐。您这件大衣真不错， 多新鲜的。 这个颜色本是深蓝色，料子好，质量精，又挡寒了又挡风。 好， 这个式样好，可它真不赖，年轻的朋友都喜爱。 嗯， 那么穿在身上透着帅，那么走在街上够一派。 好看呢。 哎，既然是穿上这么好看 啊， 是不是你也来一件？ 那感情好了。 你想穿有苦没法说。 怎么了？ 就因为您的孩子多。 你怎么又说俺家孩子？俺家孩子多怎么了？ 孩子多开销大，想穿新衣准做辣呀。 对，我做嘛辣呀？ 您看着新衣直叹气，就因为兜里头没积蓄。 谁说的？ 啊， 我兜里有钱。 有什么钱呢？ 有钱。 别逗了，我告诉您，您不知道，今儿早上一块演出来外头吃早点，他买俩油饼愣跟我借一毛一。 哦，我就一分钱呀、啊？去你的吧！我告诉你说，俺现在兜里掖着30多了。 你呀、啊，站在这儿你可别冲横，这30多块都有用。 哎，我说， 嗯。 俺不是不买新大衣 啊， 俺家里有新大衣。 你说什么？ 俺家里有新大衣。 有什么呀？ 有新大衣。 你的底细我知道，当众说谎不害臊。 你知道吗？ 他冬天演出到处跑，就穿着一件破棉袄。你看今天来的、 啊、 穿新衣的可真不少、 啊、 这都是计划生育做得好。 是 啊，谁像你呀、啊 嗯、 成天老穿个破棉袄啊。 我告诉你说 啊， 冲你这么一说，我借钱也得买件新大衣。 怎么着？ 我借钱买件新大衣。 借钱买大衣啊？ 对了，我借钱也买。 你就是借钱买到手也不敢穿着往家走。 为什么？ 您高高兴兴进了家门、 啊、 这三个孩子都愣了神。 愣嘛神啊？ 老大过来用手拽， 哟， 爸爸这大衣真不赖。 对嘛？ 这老二过来用脚踢，爸爸穿上了新大衣。这小三不说，光是笑。 哦，这孩子老实， 冲着大衣撒泡尿。 我说你还太气人了你 啊不是我把他气话说，谁让您的孩子多呀？ 我说你不说俺家孩子行不行？ 那怎么着？我唱你们家孩子多，我词儿熟。 不是，你换个话题，你唱谁都行，别唱俺家孩子。 换个话题。 换话题。 不唱孩子。 不唱孩子。 好，打竹板，咱们换话题。我说出来，您可别着急。 哎，我不着急。 不着急。 不着急。 打竹板，我的笑哈哈。 嗯、 魏兰柱他有两个妈。 对了，嗯。你才两码了。 不是，你干嘛？ 你才两个码了。 你急什么？你急什么？你急吃白脸。 说俺两码还不着急，谁两码？你两码。 不是，你急什么？你吗？你到底几个妈？ 我一个妈。 一个妈，别让我问住了你。 问不住我。 你管你丈母娘叫什么？ 俺管我丈母娘叫娘。 叫娘。 俺叫娘。 娘啊，娘是什么？ 娘就是妈。 这不是俩妈吗？魏兰柱。 我说、 咱唱可是唱，不许胡唱八唱的 啊。 我说你唱这跟计划生育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了。 那行行 啊， 这跟计划生育有关系，你别说唱俺两个马 啊， 你唱俺三马五个马都没意见， 是的哈， 对不对？要是没关系，你唱我一个马都不干，你唱吧。 好，打竹板把他笑哈哈，喂拦住他有两个马。 你唱，你往下唱， 两 唱不出来，板板给你劈了。你唱， 我唱。两位老人都有工作不在家，你们两口的抓了瞎。 那抓什么瞎了？ 这个计划生育做得差，孩子一连生了仨，这个大的刚刚上小学，小的一天叫喳喳 叫喳喳。俺养鸟了。 我操， 告诉你说 啊， 俺三个孩子是不假，自己的孩子自己拉。 哦， 俺打算再生个大胖小，照样把他拉扯大。 什么呀，孩子多了净着急，您看这脸都成了个橘子皮了。 有这么大橘子皮吗？ 啊， 别看俺这个孩子多，困难大，嘿，俺老魏照样干死活。 哎，您说这话不反对，咱俩工作的一个单位。 嗯， 要说我们老魏还真行。 怎么了？ 在单位荣获好几个的个第一名。 哎，你看怎么样？嘿， 家里养着仨千金。 嗯， 这个迟到早退是冠军。 对，嗯， 家里头养着仨宝贝儿，这个病假事假是常事儿，家里头有仨要命鬼，加班加点拉后腿，这家里有个仨小孩，经常要点补助钱儿。 我要什么补助钱了？ 科长，都立冬了，我们那孩子还穿着塑料裤衩呢。 我说你还太气人了 啊。 哎，我说啊， 嗯，教同志 啊， 那个听我说， 你说， 都因为您的孩子多呀。 哎，我跟你说，嗯，俺孩子多是不假 啊， 俺自己孩子自己拉， 啊， 这个事儿跟你没关系， 啊， 希望不要再说他。 是不是？ 哎，那当然了。 我告诉他， 别说俺家孩子了。 您经济紧张还不算 啊， 仨孩子忙得你是团团转， 嗯， 这个孩子一多你着急，教育子女成了问题了。 还是说俺孩子，哎，我说， 嗯， 你这话讲的可没道理 啊！ 俺对子女是从来不着急，不信你就去打听，都说老魏好脾气，哎，都说俺脾气好，不着急， 不着急， 不着急。 好，这老大在学校打架挨了批，这个浑身上下一身泥。 嗯，哎，孩子打架长力气，脏了衣服俺给洗，不着急。 不急， 不着急。 老二钻到厨房里，动手就开液化气。 哎，厨房通风透空气，放出点来俺乐意，俺不着急。 见骨头！我告诉你啊，这小三儿拉开了抽屉掏钱包，他划根烟火用火烧。 哎，小三儿招人最欢喜，哎，他烧钱包。 怎么着？ 嗯，他烧钱包。 不着急。 哎，我急了吧我？ 你急什么呀？ 废话，烧钱包我可不着急我。 我良言相劝你记住，这个孩子多了没好处。 哎，不是老魏心不服 啊， 这个孩子多了有好处。 有。 虽说俺现在吃点苦，俺觉得将来有前途。 有。有前途， 有前途。 你有什么根据？ 当然有根据了 啊！ 俺大哥现在住平谷，多儿多女多幸福 啊！ 他们家五个孩子现在都挣钱 啊， 每人每天就3.5块。 是啊， 啊，到年底全村结算数，他父他们一家人坐上了火车逛西湖。我告诉你 啊， 俺老魏的三个孩子长大以后都挣钱。 嗯， 俺还打算出国旅游，俺逛趟神户和曼谷。 哎呦，这模样还出国呢你？ 怎么了？ 你大哥发家致富是实话，这都是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威力大。10年前。你大哥也是五个孩儿，那时候工分每天就值几分钱儿，那时候生活非常苦，上顿是棒渣呼呼和菜煮，下顿是萝卜缨子熬白薯，这孩子瘦得吓死人。 怎么了？ 这脑袋长得像蒜锤。 有这么点脑瓜吗？ 现如今咱们发了家，更应该站在小家想大家。俗话说，大河有水小河才会满，大家富了小家才会甜。计划生育要牢记，咱们时时刻刻记心间，要知道 小家多把一个孩子添， 怎么着？ 大家就要增加500元的大负担。小家这一个16成了年，大家就要拿出5000元。如果他中学毕业，再把大学念，大家还得拿出整6000。您可别小瞧这几千元，从现在要想到2000年，如果这玉玲夫妇都把这两个添，到那时就会多生4亿8000万。您说说，这得多少物了，多少钱，多少吃了，多少穿，多少水了，多少电，多少车了，多少船，多少布，多少棉，多少个楼房和单元，多少个粮店副食店，多少个学校幼儿园，多少个菜站货站火车站，多少个剧院电影院。如果这玉玲夫妇都把一个添， 怎么着？ 到那时就会少生2亿4000万。您可别小瞧这2亿4000万，他一天就能节省240万斤油和盐，240万斤糖和蒜，240葱姜蒜。您瞧瞧，再想一想，算一算，要一个两个可不一般，要一个每天就能够给国家省下这些油盐糖蛋鱼肉米面葱姜蒜，要两个就省不下这些油盐糖蛋鱼肉米面葱姜蒜，油盐糖蛋鱼肉米面葱姜蒜，我的蒜姜糖蛋米面米面油和盐。听说您会打算盘，请您马上算周全。 哎，这个账嘛，很好算， 算算吧。 哎，这个账嘛， 算。 哎，这个骨头白， 骨头白，回来给我。怎么着？算不上来要走是怎么着？ 哎，你这个账算得清 啊！ 俺老魏永远记心中。 嗯。 过去俺光想自己，没想到国家和集体。这计划生育要牢记，咱俩一块宣传去。 好，咱们打竹板笑开颜，咱俩的一块去宣传。 哎，抬头看。这个团结大楼灯光明，欢歌笑语春意浓。 嘿，看这一家三户住单元，屋里头摆设特别全，有这洗衣机、电冰箱、彩色电视放中央。 嘿， 个写字台、双人床、沙发里边有弹簧， 啊，多新鲜！ 落地灯、电风扇，电门一拉它就转。 对了，不转就麻烦了。 这两个口儿多欢乐。夫妻俩看着孩子做功课。 哎，计划生育很重要，教育孩子要做到。 咱们出了一楼一拐弯， 怎么了？ 来到了二楼这一间。 这家怎么了？ 这个三口人是一户，全家人正看阿托姆。 嘿，这个计划生育人人搞，我看一个孩子就是好。 对，我们走一走，转一转，来到这三楼看一看。 怎么样？ 呵，屋里边摆设真整齐。 哦， 一家人坐那儿正学习。 哦， 这个女同志正看报，她一边看着一边笑。 她笑嘛呀？ 报纸上内容真不少，都夸她计划生育做得好。 哦，都上报了 啊！这个小家伙看着电视直出神。 干嘛了？ 他打着嘟噜学英文。 哦，他学的什么英文？ 学的是计划生育好。 哎，对，有这英文吗？哎 啊， 这个小孩他爸爸哪儿去了？ 小孩他爸爸呀， 啊， 别着急，不用慌啊，他爸爸就是贾继光。 哦，对，哦，你在这儿住啊？ 哎，我们家就住这儿。 啊，好啊。 哎，咱们走一走，转一转，来到这四楼看一看。嚯， 怎么了？ 这间的屋里透着乱。 哦， 时钟指到了8:30。 嗯， 女同志忙忙乎乎正做饭，锅不刷，碗不洗，涮吧涮吧就淘米， 不卫生啊！ 这三个孩子真淘气。 嗯， 老大在桌上拿倒立，老二在地下耍龙屁，小三抄起了喷雾器，对着饭锅直打滴滴涕。 哎，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再打就不能吃了。 干嘛这么急？ 我当然着急了。 哦，您要问他这么着急啥缘故？ 啥缘故？ 这里边住着魏兰柱。 方清平，我觉得你在下半时段呢表现的是非常的不错。 那是，给我点阳光我就能灿烂。 对，希望以后您能够在节目当中再接再厉。 绝对不能辜负雅娟对我的期望。 好，今儿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小芳，我真的觉得你今儿的表现还真的不错。 还不是你在旁边去拖着，我觉得还是你主持的好。 哎呀，你太谦虚了。 你太客气了。 哎呦，我说二位，咱能不这么互相吹捧吗？牙都倒了。 什么叫吹捧啊？这叫实事求是。 哎，得了吧您。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难踏出奇怪的路线，我左边女线出现一些爱的画面，可是结果看不见，她右边女线断断续续有些消息，可惜不够直接，站在中间地带，我真是不会有妥协。断断断了想念，梦想不能分配，原地不动不去划线，我与我完成一遍，站在中间地带，只有天气会有改变。在地表上划线，有没有那么多差别，我不想随便也不绝对，嘿，爱让它像寄居蟹，探头又缩在壳里面，慢慢爬出奇怪的路线，我左边的线出现一些爱的画面，可是结果看不见，消息可惜不够直接，站在中间地带，我真是不会有妥协，断断断了想念，梦想不能分配，原地不动不去划线，我与我又完成一片，站在中间地带，只有天气会有世纪梦与我没有距离。